凡是修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小佛修行的人所要达到的，所要想的，就是想的光明，而我们所缺少的，就是缺少这个光明啊。缺少光明叫什么呢？那叫做无明啊。不但是对一切事物无所明了，对一切境界也无所明了，黑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堂里边，要是一盏灯也不开，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就像在那个大黑罐子里，像大家都是，那还成个世界吗？这个禅堂啊，经常就是这个样子。白天有的时候回堂了，他也不开灯啊，因为禅堂嘛，都是我们跑惯了的，我就闭着眼睛跑好了，不开灯。你们要知道，给人家外的人看看像什么样子，说你们禅堂搞些什么东西啊？就关起门来，黑咕隆咚搞些什么东西啊？说是坐香止静了，这个因为大家止静嘛，有的人嘛，他不是眼睛就不是打开来的。啊，有的人呢是甚至于闭起眼睛来的，四闭四开的，那么适当呢把个灯转一关一关，这也是我们禅宗道场所有的禅堂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呢无可不可，开了镜了，开了镜就是活动，吃茶也要照明，泡香也要照明啊，他不能跟他老是黑咕隆咚的，因为黑暗嘛，对有些人呢适应好睡觉啊。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原则上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所要的就是要的光明，所不要的就是那个无明啊。光明世界啊，做一个人还都讲我要光明磊落，不是光明吗？光明出出去给人看到啊，给人看得清清爽爽的，人家走进来看看，哦，你看这个禅堂哦，都是活佛，都是活菩萨，坐着巍巍屹屹的，你给人看看呢，那个乌漆麻黑的像什么话呀？这种习惯也要改，所以有些这个有些寺庙的大雄宝殿的过去的古建筑都有这种毛病，走进去呢都乌漆麻黑的，你问他为什么不开个窗呢？他说这有神秘感呐，关于生活，给这个是住在我们这个大紫荆门里边的所有人，用开水一律就是在那个里头不是有一个烧茶的茶炉的吗？一律在这烧冲开水。外寮的人在大寮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茶水炉子，在那个地方冲开水那么冲开水，有人说，他说我去冲开水没得开水，怎么会没得开水呢？两个人在那烧开水呢，人多了，在生活上用这个开水也要有一个规定，他不能一天到晚他老烧那个地方，比如你坐香了他也烧在那个地方，开水老在锅子里向烧，烧时间长久了是有毒的，不好吃。为了这个道理，所以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大家定一个时间，一天啊，供三次开水， 啊，什么时候啊？那是大家方便的时候，不能我指定的时候供开水啊。写个条子摆在烧开水那个地方，那么他晓得哦，这个冲开水的时候到了，刚刚把水烧开啊。同时这个冲开水的人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把水瓶都摆在那个地方啊，他烧开水的人他要负责任把你这个空水瓶都给你灌满，你什么时候来来都是现现成成的，不要你等。去年我们就把这个时候就安排好了，因为到后边冲开水的人那个水瓶呢随便乱摆，东一两个西三个就没有，就不好看。我们各位搞了一块水泥板摆在那个地方，就给大家摆水瓶的。烧开水有两个人啊，如果有人把空水瓶送那儿去，你必须在你水烧开的时间把这个水给它充满，摆在那个地方，他什么时候来奶都是现现成成的，那也不要等啊。当然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啊，说是有几十个人什么大几十个人一号的跑着就冲开水，那就是他炉子里都是开水你也来不及放啊。长度上对这些个事儿都给大家呢都是安排的，都是有所准备的啊，绝对不妨碍大家的用功。还要怎么样呢？但是你们要把这个设这些个生活上的设施你们自己要使用好安排好啊。你看看啊，不讲规矩这些事情都妨碍我们用功呢啊，讲过了以后大家就要照办。开始走那个圈子，你要是把这一个圈子里头外一个圈子走下来，那不得一个终点都走不下来的。难道说你们这个尖乡的人都没有看到人家怎么走圈子的啊？啊，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必须保持中道。这个中道的道理可以说是适用于任何事物。你看他那个走圈子，从佛前动身走到香桌这个地方就走了有三分钟啊！你们想想看，从佛前呢啊开始走圈子走到香桌这个地方就走了有三分钟，你们把这个禅堂这一个圈子走下来里头外头一个圈子走下来，你看要多少时间。你们搬手时候都是闭起了眼睛的用功的，围楼时候嘛也是眼睛闭起来用功的，就我呢就是多管闲事啊，看到就要跟你们说说。那个我们这个长度上也有责任呢、我们也说嘛，什么时候得如法，你那么走圈子不如法，他站在那个地方，他走在国廊上他就不动了，就站那个地方啊。这个是什么事儿都有的啊。结果下半这样走了一个圈子走两个圈子就走不下来了。如果说我要是不说，难道你们开始走圈子那么走你一个圈子走不下来？心里想都没有底呀、心里想没这个数，不晓得我做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不知道啊，就是糊里糊涂的啊。你看看要不得当禅学了，要不要学习啊？并不是说我们这讲话的人啰嗦，你讲讲念佛是谁罢了，讲这个做什么事呢？不行，你这都弄不好还谈念佛是谁啊？ 念佛之罪都被都这不都都被你这个都赶跑他了。处于中道也不能走太快了，比如说打抽解杀教香维洛师傅跟坚香师兜圈子，那他是要快的啊。止过境以后坚香的走好草嗨圈子，那是要快的。止过境以后到了坚香要坚香的时候啊，那个呢既不能够快又不能够慢，这个不能快不能够慢你们自己掌握，是吧？这是一点。要想把这个棋打好啊，这些个规矩都要跟大家讲，不讲有些人出发心他不知道啊。啊，关于这个收杯子，哎，关于这个收杯子，老规矩收杯子，吃茶或者是晚上吃这个豆腐浆，这个杯子散杯子，这个杯子要散吧，这个散杯子是不是散在每一个人手上呢？不散在手上怎么能丢给他呀？啊，像丢篮球一样丢好了呀，总一个一个散给人家啊。吃过茶以后说是杯子要落地，我昨天说的啊，杯子落地嘛，有的人呢身体矮小或者位置高了够不到，有困难，说是那么就既能够散杯子散在手上，那收杯子为什么不能收在手上呢？从杯上收上收呢？我也说的，那也可以用杯篮子收，说杯篮子收太响了，杯篮子收太响了是你人做的不好啊，你做的如何慢慢收啊，轻轻脚的放在篮子里头，都是粗心呐，不讲究威仪。哎，这个就把这些个情况呢都也纳入到威仪这个范围之内啊。我们这个佛教里讲这个威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基本法，佛法贯穿到无论是事项无论是理路都讲威仪的，威仪的作用啊。说是那个收杯子，如果收杯子那我这收的不好的我们手碰到手了啊，这还有男众还有女众，我们中国的这个儒教的教法嘛，都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呢，要不能碰，那你散杯子怎么散法的？这个大家掌握分寸，收杯子是可以用杯篮子收的，但是收这个杯子呢，不是那么急急速速的，像火烧的一样，啊，杀的来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种烂就烂丢了。啊，那什么什么威仪啊，啊，你散杯子不是也有规矩吗？杯篮子怎么拿，脚怎么站，杯子怎么散，啊，接杯子怎么接，都有规矩的。啊，你散就是这样，收杯子也一样嘛，你上了规矩，它就如法了。这就讲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年根据几年，我们是每一年都打七，参加打七的人，我们总结以后提出三点要求，三点要求就是三好要求。这个三好要求啊，我们这四众弟子凡是参加打七的都包括在内。一，身体好， 第二，品质好，就是素质好啊。第三，就是道心好啊。你们这坐后头做什么了？就这种现象，就这种心理现象，常时常的呢，就是困扰我们在禅堂里向的人。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男女现象。有些人，老是耿耿于怀，我这个禅堂啊，这女众太多了啊。人家那个禅堂呢，这女众是不能进禅堂的。那广门寺他哪里这么多的女众啊？这广门寺哪像个和尚庙啊？简直是和尚成了个尼姑庵了。他总觉得有些个不大自由。这个男女的问题，首先讲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是有男有女的，它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而释迦牟尼佛，佛的这个教法当中，他就有四众弟子啊。有出家二众，这个出家二众，比丘、比丘尼，而且佛还亲自给比丘、比丘尼制定了戒法，比丘有比丘戒，比丘尼有比丘尼戒，那说不了，佛就是承认有这个女众的。就是其他的寺庙，这个禅堂里边不允许女众进禅堂，他就仅仅乎就那个禅堂不允许女众进去啊。他大殿能不能有男女在这上殿呢？斋堂是不是同意有个男女在这过堂啊？还是他这个庙本身就不能进去，是女众不能进去啊？我们出门走路，坐车坐船，这个船上有女众，我是不坐这个船的；说这个车子要有女众，我是不坐船的。做得到吗？我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那个售货员都是女的，那售货员给我那东西我不要，我不买，我要男售货员，做得到吗？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开放社会这个每一天，这个每一个寺庙里像这烧香拜佛的，都是很普遍的，就是广门寺从上以来也没有这个界限，是不允许女众进禅堂，有这个女众。那么看起来这个女众好像是这个祸水是碰不得的，有这个道理吗？能够小看女众吗？女众也有女众的豪界女众也有过来人那个临济祖师就是参那个墨山开悟的，临济祖师在墨山会下复悟三年那个女众也有过来人佛法要以平等看待一切人，不能够特意的把个女众看的这个是女众是碰不得的祸水。女众能不能成佛 啊，说是女众不能成佛，女众女身垢秽，还有五障，不能够做梵王，也不能够做帝释王，就是三十三天王，也不能够还不能做魔王，那个魔王做魔王的资格都没有，也不能做转轮圣王，也不能够成佛。不能够成佛这个道理呢，就是不能够以女身成佛，并不是女众不能够成佛啊。我们想，我们这个打气之前，我们念过诵过这个法华经，那法华经就有这么一段嘛，那个龙女成佛八岁啊，嗯啊，那是在哪一段呢？那提婆大多品，嗯，提婆大尊品有这么一段，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嗯，那个多宝如来从地涌出，就是为了听法华经来的。法华经讲了啦，要回去了。那个多宝佛，多宝如来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侍者，那个侍者就是智济菩萨，是吧？嗯，啊，跟这释迦跟那个多宝如来，他说我听好了，我回去了。佛就跟他说：“你不要走啊，嗯，他说你既来了，啊。”他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很多的大菩萨，你们进来了吗？相互谈谈交流交流吗？嗯，啊，就介绍那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在说法华经那个时间，他在什么地方呢？在大海中教化众生。嗯，啊，佛就这么说了。当时文殊菩萨就从大海中涌出啊，啊啊，那个是那是那个经中讲的，啊，都是乘的那个大宝莲花啊，跟很多的菩萨一道从大海中出来，从大海中涌出来以后。那个佛法的规矩啊，礼貌嘛，理解啊，这就讲威仪，这都属在威仪的。嗯，因为释迦牟尼佛也在灵山会上，多宝如来也在灵山会上，从大海涌出来以后呢，都像什么饶富三杂呀，顶礼三拜呀，然后呢却住一面呐，听佛说法呀。嗯，那个随从多宝如来的那个智济菩萨就问文殊菩萨，他说你在大海里向度化众生，大海里向众生好化不好化呀？那他好化，化了多少？多得很，无量无边。嗯，所以那么智济菩萨又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说你在大海中教化众生，拿什么方法教化众生呢？他说我跟他们讲法华经哎。嗯，那么智济菩萨就说那个法华经很深的啊，一般人理解不接受不了的。他说有人接受得了啊，他说那个大海里头有个龙女她有八岁啊，智慧立根，那也是无量劫来至重德本的。这个龙女啊，在没有成佛之前就有种种的功德，嗯，什么得众三昧喽，什么无奈辩才喽，啊，什么解脱了，她都具备这个条件啊。 所以当时舍利弗就说呀，他说那龙女女生垢秽不能成佛。那个龙女他说你看我不能成佛啊，他有一个宝珠，他说你看我把这个宝珠奉献给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举手之间呢，你说这快不快啊？他说我成佛比这还要快。他当时啊，那就是以神通力马上就是变成男子啊，往南方无垢世界就成佛了。所以小乘人就怀疑，他说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像释迦牟尼佛成佛要经过三大无层体劫，广修六度啊，舍头目脑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他成佛哪那么容易啊？这个要懂得教理，佛法讲难，就像龙女成佛一样啊，易如反掌。要是讲容易，要是讲难的话呢，那就是三大无层体劫啊。这个难与易不在于法，在于人。那个打那个维摩居士一家人不是说的吗？维摩居士还有维摩居士那个婆婆，维摩居士的女儿那个灵照小姐，他们三个人呢在家里像呢这话是怎么做什么东西呢？话说五声，讲佛法，一个呢讲难实旦芝麻树上摊啊，那个庞婆婆讲呢说意白枣头上祖师意，可领导小姐说她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什么叫难？什么叫易？什么叫不难不易？并不是法有难易，那是人有难易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今天禅堂里想行禅宗这一法，也有这个三个道理什么的。有的人就看念不出就太难了，有的人呢就感到太容易啊，有的人又讲的又不难又不易，没有错吧。佛法有无量义，何况有三义啊，难有无量，亦有无量，不难不易也有无量。这是讲刚才我们说龙女成佛，这是男女之间，你看那个人家龙女八岁都成佛了，那就是女众啊。我们禅堂里头有这么多的女众，也有法道心的，不是也有法道心的吗？我听说昨天还有一位比丘尼坐香的时候呢入了定了，可真入了定了，而不是假的。定是由深由浅，那是也讲层次的啊。要是讲大定呢，那就是楞伽大定，挪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凡夫定、二乘定、菩萨定、佛定，还有外道的侠定，有种种不同。他这位比丘尼并不是在搞门寺来有这个现象，他在家里想就有这个现象，他一定就能定十几天，就坐那儿不动，也不吃也不喝。那入定嘛，当然不吃不喝了啊，不能入定还吃饭还喝茶嘛，那些什么叫入定呢？坐那儿不动啊，那就是一个说句什么话呢，就是活死人一样。那是女众啊，这个我们并不是抬高女众贬低男众，佛法当中啊处处有高人， 那么这位比丘尼入定的境界是什么样子，他也没向我们说过，我们也没有去考证过啊。但是他能够入定，一般是不能够入定的，怎么能入定呢？啊，你不是定一天呢，能定十几天呢，不吃不喝了，没得一个道理就能定得住了吗？没得一点道理，握也握死了，我不还入定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那天呢，他们几个弟子们问我，我没有做回答。后来可能把他叫醒了，是不啦？因为禅堂里边嘛，你要是不踩他，他就定在这个地方，啊，他能定两个礼拜，啊，甚至于更长时间。大家想想看，啊，什么道理啊？定是不容易的，三界之内也有定。啊，欲界有定，舍界、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啊，这不是有定吗？啊，欲界定，啊，离生喜落地，啊，离喜妙落地，舍念清净地，那个四禅定，到了四空定呢，也叫定啊。空无边住定、事无边住定、无所有住定、非想非非想住定，都是定。但是四禅定也好，欲界定也好，四禅定也好，四空定也好，它不能够出三界。但是它这个定呢，也是有期限的，要看你的功力大小，有深有浅。啊，说最起码你如果出禅定，你这个呼吸就不断，就断了。啊，二禅定、三禅定，到了四禅定，离生喜落地，定生喜落地，离生喜落地是初禅定，定生喜落地是二禅定，离喜妙落地是三禅定，舍念清净定是四禅定。四禅定在三界之间呢，是处于中道的舍念清净啊。你看看前边三禅、二禅、初禅不一样，都有念，有念有脚有观有寻有思啊。到了四空定，它也有心事。为了这个四禅定呢，是舍念清定，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没有成正觉之前，没有睹明行之前，他入的什么定？就是入的这个四禅定，在教中讲叫做由心四禅啊，深入四禅啊。这个佛法也讲因缘呐，开悟也讲因缘，啊，到了夜睹明星，赫然开悟，成了佛的。这个中道，一直成佛都是走的中道，啊，佛怎么成功？佛是怎么成佛的？在菩提树下做什么事儿的？不是坐在那里头，坐在那儿做什么事儿的？啊，这个也要学的呢。佛法讲因缘啊，成佛也要讲个因缘。虚云老和尚在禅堂里想杯子落地，那个杯子落地的响声就是他开悟的因缘啊。师法界都有因缘啊，佛法就是讲因缘。说是那个杯子要落地，这个杯子落地，杯子要落地，人人都要落地，谁也不能例外。落地有没有困难呢？ 我看就有困难，也不晓得现在的位置高了还是坐香的人矮了啊，是不是杯子要落地呀、啊、落地的就摆着杯子要摆在地下，嗯，我看到有人差一点就栽在地下，栽在地下了，够不到吗？够不到也不能说是丢得下来，他必须摆在地下了，怎么够好的呢？啊，他也不上规矩，落到什么地方？挂腿子做这个杯子呢，它是有条线的，啊，向前半步，摆在这个线上，啊，你是坐在这个地方，人家这个人有的什么手长手短的，相当困难，啊，啊，弄得不好的话，刚扯了喝了碗豆腐浆都要呕出来了。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要求呢最好是改变改变，既然是散杯子都散在人手上，收杯子一律从手上收啊，一律从手上收，这个收如果说杯篮子多，那杯篮子收也可以的啊，有次序的收啊啊，为什么散杯子能散在手上，收杯子不能从手上收呢？嗯，啊，他就没有这个毛病啊，嗯，啊，也不是说坐前，我坐下的时候，哦，那个不，维乐师傅也没捉杯子，就来不及了，嘁哩咕嘁哩咕就收起来了，那怎么行呢？那是不行的，诸如此类的事儿。跑香，这个大僧靠着佛龛的跑啊，其他人的靠墙的位置跑，靠着房子都靠着位置跑，这个跑香的规矩，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就是后头人跟着前头人跑，不能窜，不能乱窜，嗯，年纪大的跑不动的就靠外圈子跑啊，还有那个真正跑不动的呢，你就给我跑到外边去啊，跑到外边去，不要挡着人家打人家的闲岔、嗯、跑香有跑香的规矩啊，这些个事儿因为这个禅堂来的早的来的迟的、嗯、什么人都有，有的人不懂有的人不懂，他不会跑香啊，人家看到就难看呐、啊，不会跑香跑下来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嗯，我要小的把你看看，你们人人都要发笑啊，跑香的规矩，左手甩右手摆，有这么个规矩，它有威仪，一举一动跑香，坐在这儿香，坐香也有威仪呢啊，坐香的威仪，这个应该说是在打气之前都教过的，现在天气冷了啊，坐香都有一个，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小包腿布包起来，包腿部包起来，这个手是必须放在外边，不能够放在包腿部的里头，我冷了我就揣在里头，这个不合乎威仪，你不相信你坐在那个地方，你看看还是手摆在外头好看还是手摆里头好看，威仪嘛，三千威仪八万细恨，这是我们特别是出家众必须要具备的啊，还有往年年年都犯都有这些毛病，说今年呢我们跟大家相邀在先呐、啊，共同维护这个禅期道场，把这个禅期道场呢打得如法次第一点啊，至于说是100%的次第，因为那个100%的人呢是一般都做不到啊，做不到这个起香，比如说早饭回堂，中饭回堂， 回堂到了时间不是要起香吗？起香之前回堂之后，这个时间是给我们大小家房的啊，他们有人管叫净房，现在的语言呢叫做洗手间，禅堂的老规矩叫个家房，叫大小家房。必须在回堂之后起香之前办好，办好了起香就进堂跑香，进堂跑起香，进堂跑香没有打抽解之前是不允许随便出去的。你们现在这个毛病蛮多啊，起香了啊，不是起香啊，或者打脆板了啊，我吃茶或者讲开始开会打脆板吗？打过脆板以后不是马上就要打抽解吗？他不等打抽解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就外头外头朝外头跑。在他的心理上呢也有一个想法，他说等打抽解大家一道出去来不及，那么多的人我来不及，我先去啊，先去，这个不行啊。为什么呢？他不合乎规矩。如果说你能够打了催班以后没打抽解之前能够朝外头跑，那么禅堂人都能够出去呢啊，那就是打了催班以后他们都出去，我这抽解打不打呢？我想跑不跑啊？啊，你们想没想过有个别人就犯这个毛病啊，犯这个毛病啊，哎，一起出去那么多的人，我不是要等排班吗？那只好排班呢，不排班怎么弄呢啊，不然两个人一同上马桶啊，啊，你不排班怎么办呢？啊，那他自己有个先来后到吗？说有的人呢，他很冤枉哦，都是我老早来了，我是当时上净房去的，怎么了？怎么了？我没说错啊，对吧？得注意啊，有好多人就犯这个毛病啊，不能打抽解，出去往里跑。比方说，我现在正在讲话，话讲了了，打脆板跑香，打脆板跑香，他不是跑香，他就要出堂了，啊，随便朝外头跑。说，我就问他做什么呢？我上大学教房啊，啊，哎呀，当然有时间的，没打抽解你怎么随便跑呢？如果你也能随便跑，他也能随便跑。那么禅堂打了催板就等于打抽解啊，都外头跑啊，你就说行不行啊？就是讲三千唯一八万细恨啊，细恨细恨呐、啊、我们在日用当中就是出入往返这个事项当中讲个细恨。那么既然有细恨，他就有粗恨呢。粗心人都是粗枝大叶的，细心人呢处处啊，这微细处就看见你这个微细处，你人心细不心细，你守不守规矩啊？如果处处都有偷心，这些个事情做出来呢都是根据偷心，偷心呢就是你这个思想呢是不能够公开的，不能够见人的，立不住脚的，他就有这些现象。没到打抽解为什么出去呢？他说我先出去，我去办好了以后我回去就不出去了，那可不行啊。啊，像这些个事儿不要跟大家讲吗？啊，往年今年过去都犯这个毛病，既然是个毛病，毛病就要把它治好。除了往返大小家房不许讲话啊，我们要求做到什么样子也有一个标准，只要在禅堂 参加打七的人，每一个人做到什么样子呢？就是照顾自己啊。你不想，我们现在不讲照顾话头了，你先把自己照顾好啊。你也只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自己，我什么也不照顾，那不是照顾话头，是照顾什么呢？嗯，啊，人家说不晓得会用功，不会用功，我告你啊，啊，你照顾自己，什么都不照顾，啊，什么都不照顾，除了自己以外，我什么都不照顾，天上的、地下的、世间法、佛法、众生法，我什么都不照顾，啊，三千大千世界，我什么都不照顾，什么佛菩萨，我一个不照顾。我就照顾自己。嗯，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不是用功吗？那不是佛法吗？嗯，你能够一天到晚就照顾自己，你说你不开悟，那老僧把头拿里做哑猴用，对不对啊？啊，每个人一直到现在把这个十个习打了了，每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天到晚啊，在禅堂里也好，大小家访也好，吃饭也好，睡晚上睡觉也好啊，有人还要说是止语呢，挂个牌子，没在哪跟人讲话呀。你这回到疗房去，你不跟人讲话，我四个人一个房间，三个人一个房间，两个人一个房间，你不跟我讲话，我不跟你讲话，个人生死个人了啊，个人吃饭个人饱啊，啊啊，一起心动念，那些你那是话头是话尾啊，你说说看。功夫就是慢慢做的，不是坐下来把腿子盘起来做功夫啊，啊，一切时一切处都要做功夫的。不然你这个功夫怎么能够成片呢？哪来的成团呢？做不到成片成团，你这功力功夫啊能开悟吗？生西方极乐世界要讲个一心不乱呢，那跟传统用功办道也没什么两样啊，就做这个功夫啊。既然进到禅堂里向来参加打七，都是为道而来的，你就是我是不是为道来的，你不为道来的，我也要求你为道啊。佛法平常容易，你说学佛法就这个容易发展啊，两个字就是佛法啊。要在楞严经中讲呢，那就一个字还要简单，叫你歇，歇即菩提。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儿老忘记的了，提起来就晓得有这么一件事，不说呢就忘记的了，依旧啊打妄想啊。这个禅堂打七，人可以说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般般如意，事事现成。你说我们做什么事儿呢？这个禅堂一天到晚呢甩大袖子跑来跑去的啊，还不好用功啊，啊，毛病多呢，走些路来欢喜三三两两的啊，总要叽咕叽咕几句，嗯，很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他，嗯，啊，就犯这个毛病啊。出家人，不但是出家人，凡是修道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说话啊，最忌讳这个说话啊，怪不得有人罚道先止语呢，止语是与道相应啊，啊，举心动念那都是无非是罪啊。什么叫是道罪啊？并不是杀人放火是犯罪啊，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啊，举心动念。那说人家说举心动念都是罪，那我念佛是不是罪呢？你那个念佛举心动念呢，那个念跟我们说的举心动念那个念是不一样的，懂不懂啊？啊，比如佛法讲无心啊，无念 无念不等于说是无念的，无念叫你没有妄念的，没有妄念你正念在呀，正念就是无念，是吧？人多，我们从一点一滴把这个佛法先不要说得太深了，我们也是呢，那不是有个条子写的吗，要渐入佳境，渐入佳境，佛法呢从始至终，始跟终呢是保持一致的啊。所以老和尚在那个四十八愿文中讲呢，从因至果之时，始终不动啊，啊，始跟终是一样的，它不二法门啊。这个天气冷了，还要冷呢，现在还没有冷呢啊，每个人也要注意这个冷暖啊，常住上既然来了，进入搞门寺人来参加打击，常住上都要负有责任，那么你每个人呢自己也要注意啊，穿这个外戴的帽子啦，冬天天冷嘛穿的孩子啦，什么棉衣服啦，这有些人呢到了搞不算来参加打气呢，都是什么也不带，什么也不带，这个就冷啊，现在不冷啊还要冷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看到这个禅堂门口天气冷了，伤风感冒咳嗽吐痰这些事儿，切切要注意。我们现在不是个人，你个人怎么弄我们就不说了啊，要保持清洁卫生啊。门口就是一出门口那个花台子啊，有些人出了门口呢擤鼻子了吐口水了，那个就将来时间长了那就不得了啊啊。那你自己有数吗啊？或者自己预备一点什么卫生纸啦什么的，手托之类或者啦啊，那个地下是不能随便吐痰的啊。你就是那个水池子里下吐了痰以后，那除非你洗干净，大众的事儿不能影响别人，大小家房也是这个样子，这个还有这个跑起字，我再跟大家说一说跑起字、喊起字，这是老规矩。诸方也喊起字，搞门寺呢这个几年以来呢也喊起字。禅堂里像这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人都晓得这个喊起字为什么吧？啊，都不知道的。不管是打起字人不晓得，抛起字人也是说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啊。好像是老规矩了，都喊起字，不喊起字是就好像是就像这个气氛不够了。喊起字、打起字啊，这是这么一个门庭设施宗门下啊。现在常住上每一天只打喊四个起字啊。这个维罗说，你们现在喊几个起字啊？喊几个起字啊？啊啊？哪五个？我们不是说好了这么喊四个起字吗？早半香、午半香、阳西香、幕后香啊。现在什么时候喊的？这支香要喊的，是喊几个起字啊？喊起字就是讲哪一支香喊，哪一支香喊几个起字，还三个的、四个的，常香嘛喊五个六个的，懂我意思吗？啊，喊这个起字， 答这个起字，千万不要把这个起字喊着拖的时间太，因为太长了啊，那个都是不相依的。这个并不是说我在这儿要出风头，我的气力比你长，我就喊得长一点啊，那个不是那不是鼓劲儿的，人家劲儿就鼓不得，就鼓得歇下来了，是吧？啊，打喜字喊多长喊打这个打多长，喊多高打多高，打喜字也打得如法呢。这么，如果说这个喊喜字跑喜字就成了一个走过场一样，啊，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早几年搞不出这起字就不喊的，怎么了？没得意义啊。但是说就是禅堂里下用功的人，不是说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的人他就是打气嘛，他需要有这么一个设施，加工进步啊，鼓大家的劲儿啊。但是不能够把这个喊起字呢作为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么种味道，是吧？说不出来这个味道，有的人把个起子喊的，喊那么长，做什么？啊，那个长，人家心里就烦了，那不是鼓劲儿了，懂了？说的大家记好，打睡吧。